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09集，话痨来了。四个士兵爬起来就不干了，心说还能叫你一匹马给难住。四人都抽出了刀，那匹灰马瞧了瞧四人手里的刀，转身小跑着躲到了树后边，嘴里小声叫唤着，听着跟碎碎念似的，不知道是想表达什么。 哼，知道怕了。 为首那高个擦了一下把的鼻血，恼羞成怒，握刀就冲了过去。可是刚跑到树后就被什么绊了一下，一个趔趄摔了出去，脑门撞到了一棵树的树干上，撞得老大一个包，捂着脑门一回头，就见刚才自己是被一只脚绊了一下。另外三人也走到了树后，就见原来树后还躺着个人，那人枕着胳膊正打盹呢，一身蓝衣服，从体型来看是个匀称高大的男子，脸看不到，用一个大大的斗笠盖着。那匹灰马就站在他身边，瞧着四人的表情还有点挑衅，四人就有一点犹豫。这里离码头不远，最近码头都是赵家军的人，赵普也在，事情的起因是他们想要偷东西，万一被赵普知道了，三人想想就觉得寒毛直竖。那后进来的三人就想息事宁人撤了，但是那个刚才摔了跟头还被马儿踹了脸的高个可是火往上撞，他走过来抬脚对着那个蓝衣人刚才绊倒他的腿踹过去。可就在他要踹到对方的时候，那蓝衣人突然懒洋洋弓起腿，换了个姿势接着睡。那高个用力太猛，一下子没收住，一脚踹在了树干上，疼得他嗷一嗓子，抱着腿直蹦的。另外三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这么巧吗？这时就见那蓝衣人伸了个懒腰，伸手捏开斗笠掀开一点儿。众人就看到斗笠掀开后，先是两撇惹眼的小胡子，捏着帽子的手上有半朵莲花纹身。那匹灰马蹄子踹了踹地面，打了个响鼻，瞧着对面四人的神情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感觉。这会儿那个高个也算是冷静下来了，四人就见躺着打盹的人坐了起来，将斗笠放到一旁，单手靠在膝盖上，瞧着他们两个坐相特别的大爷。再看原来是个30来岁的男人，长得剑眉朗目，十分硬朗，两撇小胡子分外惹眼。四人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，这位好像不怎么好得罪。再看看马上挂着的弓弩，可能是个会功夫的江湖人。小胡子坐起来之后打了个哈欠，伸起手对四个人招了招手。 赌钱吗？ 四人一愣，面面相觑。小胡子伸手，那匹灰马往前走了两步，到了他身边。小胡子都没抬头，顺手从马鞍子上拿下了一个酒葫芦，打开喝了一口，顺便从袖子里摸出两个金元宝，一挑眉笑得痞里痞气的。 赌大赌小， 所谓见钱眼开，四人一看到元宝步子就迈不开了。 我们没那么多赌本。 没关系，赢了金子拿走，输了我就打听点事情。 四人略商量了一下，最后那高个点头， 好。 小胡子拿了个罐子出来，问他们有骰子没？高个儿摸出一副骰子，对着他一抛，小胡子手一晃，不知道怎么地，骰子就进骰盅里了，随着他的手晃得哗啦啦直响。四人屏住呼吸，听着这哗啦啦的响声，最后就见那小胡子将骰盅往地上一放，挑眉看四人。四人还交流了一下，一起压住。 大。 小胡子一笑，抬手去掀开骰盅，就在他掀开骰盅的一刹那，原本4、5、6大的三颗骰子顺势一滚，变成了1、2、3小。小胡子笑看四人，四人泄气，不过没输钱也无所谓。于是那高个子又问：“ 你想问什么？ 你们是大宋朝的水军吗？”“ 大宋朝水军？ 莫非这位大爷是外族？ 四人点了点头，小胡子脸上显露出别样的笑容来，似乎有点危险。 赵普在军营里吗？ 四人一愣，没回答，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咽了口唾沫看道： 你打听这个干嘛？ 他一个人在军营，听说水军那边防守不是很严密，人马也不多，有多少人呢？ 你想干嘛？ 莫非这个人想要行刺？ 这时，那个站在林子外围的矮个子突然看到了远处官道上烟尘滚滚，似乎有大批的人马正疾驰而来，四人皱眉。 水军三个营寨两个码头，告诉我赵普在哪儿，这些就是你们的了。 小胡子拿起两个金元宝，对着四人晃了晃，四人脸都白了，那个高个儿摇头： 你想干嘛？我们不会说的。 小胡子一挑眉，从背后抽出一把大概两尺长的短刀来，抬眼看四人，神情有些吓人。 不说的话，也不能让你们回去告密。 高个子突然一脚将那个矮个子踹了出去： 去通知元帅。 说完，剩余三人抽刀将那小胡子围住，那个矮个连滚带爬冲出小树林，边放响箭边冲向码头的方向。小胡子眼色一寒，抬手一摘那匹灰马背上的短弓，顺手抽了根箭。三人都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就见那枚被扔上天的联络用响箭被射了下来。那个矮个子回头看了一眼，剩下三人抽刀扑向那个小胡子，不过还没近身就被一脚踹出了树林。小胡子走出来，一脚踩住那个高个子的头，短刀出鞘，高个子趴在地上喊，让其余三人赶紧回去报信。三人往前跑，边跑边回头看，小胡子的短刀刀刃按在那个高个的脖子上，看着那三个逃跑的小兵： 不管兄弟了。 三人显然犹豫，那高个满脸血还吼： 看什么，快走啊！ 赵普又不是你爹，至于吗？ 我呸！我家元帅宰了你！ 赵臣给你多少俸禄啊？只你卖命，命没了不划算呐！ 小胡子踩着他脸碾了两下，那高个还挺横，一梗脖子： 命没了，也比做千古罪人强！你他娘的别做梦了，来吧！ 可此时，那准备跑去报信的三人却愣住了，傻呆呆看着远处的官道。高个儿等了半天，脖子上没挨上一刀，脑袋也没掉，踩着自己脸的那只脚倒是收回去了。那三个小兵也傻乎乎看着远处官道上疾驰而来的兵马，这哪里是行刺的人马，这穿的不都是赵家军的号衣吗？目测来了有三四千人，全部都是黑衣黑色披风的精锐骑兵，每一个身后都背着一把强弓，右手的手臂上有半朵白莲的标志。跑在最前边的一匹马上的骑兵背后背着一面旗帜，蓝边月光白的旗子上半朵幽莲，还有大大的一个龙字。三个小兵张大了嘴，高个儿也愣了愣。这时那匹灰马跑了出来，站在小胡子身边，小胡子将短弓挂在了马鞍上，短刀收入刀鞘。高个儿小兵张大了嘴，突然想到一个人。这时队伍中一个骑兵突然从马背上跃了出来，落到蓝衣人身前跪倒行礼： 将军，黑莲营人马到齐了。 说话间，那匹灰马突然抬起前蹄，长嘶了一声，一跃冲了出去。那三千骑兵也不停顿，跟着那匹灰马从众人身边跑过，直冲向码头的方向。蓝衣人点了点头，一挥手，那骑兵快速冲向马群，几个纵跃回到了自己的马背上，继续前行。四个小兵张大了嘴，看着眼前的黑色骑兵队伍踩着尘土疾驰而去，感觉整个地面都在颤动。四人正发呆，就听到一声口哨声，四人一起回头，只见那小胡子一抬手，四人伸手一接，一人接了一枚金元宝。 虽然底子差了点，不过骨气还是有的，以后就跟着大爷我混吧。对了，回去一人领十军棍。 说完 他一纵身追上队伍，一跃从骑兵上方掠了过去，蓝色的披风在风中展开，落到最前面那匹灰马背上，那灰马突然加速狂奔向前，带着3000骑兵绝尘而去。等四个小兵明白过来，眼前就剩下了漫天的尘土，还有一人手里一个元宝。小胡子是谁？还能有谁？被赵普从边关召唤来管教水军的右将军龙桥广，而那匹调皮的灰马则是龙桥广家的神驹花斑豹，黑枭初期千星踏和疯丫头的死党妖龙斑，昵称斑斑。远处码头，赵普打老远就看到龙桥广的黑莲骑兵营狂奔而来，九王爷嘴角抽了抽， 话痨来了。 水军的士兵们好奇地出来看，交头接耳地议论这是怎么了。有几个影卫告诉他们，今天龙桥广来接替邹良训练水军。水军们一听都挺开心，因为邹良是出了名的严厉，练得也狠。水军们原本长期缺乏锻炼，这阵子一个两个腰酸背痛，叫苦不迭。一听龙桥广来了，众人还挺庆幸，听说这位右将军和左将军性格完全不同，很随和的。影卫们默默替他们去一把辛酸泪， 这是没见过鬼，不知道天有多黑呀、啊、他们会想念邹良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